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。第98集，破罐子破摔二。陈欢是被冻醒的，一睁眼满目的冰，他浑身一颤，怀疑自己在做梦，但身上的寒症已经开始发作了，他连忙裹进被子里，震惊又茫然地打量四周，有些回不过神来。按理说，他现在应该在宫外的乱葬岗里才对，为什么会在这种地方？寒意从屁股下面传上来，他这才看见自己也坐在冰上，连忙跳下来，抬脚往外头走。等开了一道门，看见外头的大冰窖，他才认出来，这还是宫里。他懵了几息，隐约反应过来，他诈死的好像不太成功啊。学院里没把他丢出去，反倒送来了冰室。陈欢有些接受不了，他这是白忙活了一场。他难得聪明一回，想出了这么好的计策，竟然就得了这么个结果。他咬了咬牙，越想越不甘心，还有点心虚。一不小心又气菌了，饭菜里的毒有点后遗症，现在头晕乎乎的。他退回那间小冰室里，本想坐在地上休息一会儿，却怎么都坐不住。一想到眼下的情形，他就头疼。他现在连出去都不敢出去。青天白日里，一个本该死了的人出现在人前，万一被当成妖物烧死怎么办？要是夜里出去，且不说有宵禁，就算禁军都眼瞎没能瞧见他，让他顺利混到宫门口。可如今盛夏，等天彻底黑下来，宫门也早就下药了，他仍旧出不去。他肚子咕噜叫了一声，这提醒了陈欢一个更严峻的问题，他没有东西可吃，难道他要一边挨冻一边挨饿，然后凄凄惨惨地死在这里头？虽然活着也没多少意思，可这种死法也太凶残了些，还不如投井来的痛快呢。陈欢十分懊恼，早知道就不出这馊主意了，他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坑，跳进去出不来了。他郁闷地抓了抓头发，盯着身边的冰看了一眼，越看越觉得口渴，下意识舔了舔嘴唇，打算凑过去啃一口，但很快他就意识到自己犯了个大错误。冰室的温度这么低，他舌头上的口水却是温的，几乎是在碰上冰块的一瞬间，舌头就被粘住了。陈欢惊呆了，试图把舌头拽回来，可是舌头那么柔软的部位，轻轻一拽就疼。陈欢不敢乱来，欲哭无泪地盯着眼前的冰墙看。恰在此时，身后的铁门吱呀一声开了。陈欢心里一跳，一时间说不上是高兴还是恐慌，他努力斜着眼睛想看看到底是谁，可动静一大，舌头上的皮就像是要被拽下来一样，疼得他只好放弃这个念头，呜呜咽咽的求救。身后那人却许久都没动弹，陈欢没办法，伸手用力拍了拍冰墙，想提醒他这里还有个活人被冻住了。大概的确是被他的动静惊醒了，身后的人很快走过来，伸手捉住了他乱动的手腕。别动，真让人取水来。陈欢僵住，竟是轩辕里，他为什么会来这种地方？是来看他的吗？陈欢不敢多想，也不敢乱动，一时间心乱如麻，甚至连被粘住的舌头都顾不上了，垂着眼睛不敢看他。林峰很快送了水进来，瞧见冰室里两个活人，忽得浑身一颤，险些将水洒了，递给轩辕凛的时候手还在抖。轩辕凛将水浇在冰墙上，陈欢总算将舌头取了下来，连忙缩回口腔里活动了一下，温暖那几乎冻僵的舌尖。轩辕凛就一声不吭地看着他，林峰察觉到了气氛不对劲儿，识趣地退了出去，却不想没多久，轩辕凛就带着陈欢也出来了。 陈欢垂头丧气的，却不像是挨了打的样子，眼珠滴溜溜的转，瞧着有点鬼机灵，不太讨人喜欢，可他长得好，于是这表情就多了点别的魅力，看起来仍旧赏心悦目的。林峰心里叫苦，里头多好，有话在里头说完再出来才是正经，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？他这当奴才的到底是该走呢还是该留呢？他正纠结，轩辕凛就抬脚朝大明宫去了。陈欢犹犹豫豫的，不太想跟上。林峰叹了口气， 陈公公您快请吧。 他心里纳闷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陈欢这死了的人怎么忽然就活了？瞧这皇上却不是大喜过望的样子，情绪反倒有些捉摸不透。眼见陈欢磨磨蹭蹭地跟着往大明宫去了，林峰这才远远地跟上。等到了大明宫，将周遭伺候的工人都遣了下去，自己守在门口，里头却半晌没动静。轩辕凛半躺在罗汉床上，抬手遮住眉眼，许久都不吭声。陈欢心虚，也不敢乱说话，被这安静闹得心脏乱跳，不停地吞口水，吞着吞着他嗓子就干巴巴地疼起来。他偷偷瞄了轩辕凛一眼，见他还没有开口的意思，这才偷偷去摸矮几上的杯盏，咕噜噜喝了两口，嗓子的干涩才缓解了两分。他轻轻舒了口气，一抬眼瞧见轩辕凛正看着他，那眼神是陈欢从来没有见过的。他有些分辨不出来里头的情绪，却被看得心里一酸，差点哭出来。他觉得自己很莫名其妙，却不得不抬手揉了揉眼睛，越揉越觉得难过，干脆席地坐下，抬手捂着脸用力搓了搓，心里乱糟糟的念头都没了。他不用想什么蹩脚的借口再去骗轩辕凛了，也不想骗过他之后再在这座宫殿里日复一日的傻子一样的活着。他搓得自己满脸通红，眼角还湿哒哒的，却强撑着抬头去看轩辕凛，却只瞧了一眼，心里又难过起来。他不知道是因为轩辕凛的眼神，还是他自己本身真的很难过。总之喉咙又堵又胀，眼睛也跟着又烫又热，眼泪很快巴拉巴拉地掉下来。轩辕凛的姿势终于变了，他从罗汉床上下来，半跪在地上，探手来擦陈欢的眼睛。陈欢握住他的手，用力吸了吸鼻子。 我没想哭，都是你，你不看我，我就不哭了。 然而轩辕凛的掌心里却仍旧不断的有眼泪落下。等陈欢终于收住了眼泪的时候，轩辕凛身体一仰，也坐在了地上，将头靠在罗汉床上，呼吸变得急促起来。陈欢察觉到他的手在抖，愣了愣才意识到不对劲儿，有些慌了，连忙爬过去看他。 你怎么了？太医！ 轩辕凛抓住他的手，想说话，却因为忽然袭来的痛苦张不开嘴。他只好摇了摇头，将全身的力气都用来握住陈欢的手。陈欢被吓到了，他伺候轩辕凛这么久，只见他小病过两次，从不曾见过他露出这样的神情来，简直憔悴的让人心惊。 你怎么了呀？要吃药吗？在哪里？我去拿药。 他伸手去翻矮机，另一只手却仍旧被轩辕凛死死抓在手里，他有些急了。 你先松开，我去给你找药。 轩辕凛反倒一用力将他拽进了怀里，抬手死死抱住了他。陈欢不敢碰他，小心翼翼地环住他的脖子。 你是不是很疼？ 他看了看自己的肩膀，抬手扯开衣裳。 你可以咬我， 轩辕凛伸手摁住他的后脑勺，将他的脸死死地压在自己的胸口。甄嬛觉得鼻子要被压歪了，但现在也顾不上。他琢磨着轩辕凛这意思是不想让他说话，他只好闭嘴，试探着用手去顺他的胸口。他其实不太清楚这样有没有用，但总觉得好像见过老大夫这么做。轩辕凛深吸一口气，将窒息般的痛楚压了下去，有气无力道： 朕现在没有力气，别撩拨朕。 陈欢讪讪地收回了手，察觉到轩辕凛放在自己身上的胳膊果然泄了力道，连忙从他怀里起来，盯着他的脸看： 你刚才是怎么了？好吓人，还一直抖。 轩辕凛扭过头来看着他，却半晌不吭声。陈欢被他看得紧张起来，垂着头不敢和他对视。 你没死。 他终于开口说话，却唬得陈欢浑身一颤，整个人都僵住了。他泄了气似的坐在地上，抱着膝盖看自己的脚尖。 没死，我也不傻，之前都是骗你的。 他顿了顿，见轩辕凛不吭声，小声解释道： 我一开始也不是故意的，开始以为自己中了毒，后来发现没死，就觉得是个机会，在燕窝里夹了个东西，脉象没了，就和死了一样。 轩辕凛闭上眼睛，将头扭向另一边。甄嬛觉得他现在大概要气炸了，连看都不想看自己。他咬了咬嘴唇，心脏又慌又疼，他觉得自己真是糟糕透了，什么都做不好，还总惹轩辕凛生气。他吸了吸鼻子，飞快地瞄了眼轩辕凛的侧脸。 我知道我做的事大逆不道，你怎么罚我都行，能不能别杀我？我就是想出宫。 他见轩辕凛不吭声，以为他是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，虽然满心不情愿，但还是小声开口： 我出去后安安分分地过日子，给你立个长生牌位，你放我走吧。 轩辕凛撑着地坐直了一些，抬手摁了摁额角。陈欢看见他的动作，犹豫了一下凑过去： 啊，你头疼啊？ 他伸手想给他揉一揉，手却在半路上被握住了，但轩辕凛这次只摩挲了一下就松开了，指了指内殿： 里头有个盒子，你去拿出来。 陈欢有些莫名其妙，但想起轩辕凛刚才的样子，觉得可能是药，连忙跑过去。盒子不小，还沉甸甸的，陈欢忍不住想抱怨：这么多药，刚才怎么不吃？他将盒子放到轩辕凛跟前，自然而然地打开了，里头却并不是他以为的药瓶子，而是三样和药完全不沾边的东西：一袋碎银子，一块出宫的令牌，还有一把匕首。陈欢盯着那块令牌看，却莫名的不敢伸手去拿，只好眼巴巴地盯着轩辕凛看。轩辕凛苍白的脸上露出个寒沁沁的笑容来： 你不是想出宫吗？杀了朕就放你走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